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唔到，却又似有还无嘅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嘅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咁咧做咩？你咩咁嘅眼神望住我啊 ，Chris？ 啊开啊，冇问题啊，佢哋喺度开紧咧，开紧汽水饮，冇问题。都话咩声音对于一个网台节目嚟讲都有意义嘅。咁啊，好多谢阿 Chris 啦， 系， 而且攰到不得了，所以而家要饮啲。有啲營養飲品啦，補充一下，因為佢已經係 瞓覺， 佢已經係有啲不省人事嘅感覺啊。咁另外仲有阿 Ken 喺度啊， 嚟嚟嚟， 係啦，呢個又係我哋呢、 這 個，又係我哋呢個鐵三角喺度，搞下搞下，好似變咗神秘之嘢咁啊！真係三個人咁啊，搞嚟啊！好啦，咁啊，本來呢集個古仔咧就係、是、呢個 season 第一集要出嘅，嗰、那個更加即係變態嘅一個古仔，所以咧就。今集咧件事咧就推到今集先至出啦。不过出之前就讲下，再提多次大家啦吓，即系十二月21号，大家千祈唔好约人啊。 嗯， 系啦，因为先前都讲过啦，即系大家都问我哋，喂几个啊？同时间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都弹出嚟，就话俾人听12月21号唔好约人。咁啲人个个都话点解？点解？点解？咁 梗系啦，有嘢发生啊嘛。 而家大家知道晒咩事啦？咁就系个 party 啦，提咗大家一次，咁就系呢、這个。MJ 13一个 reboot 嘅 party 啊，咁啊上次咧就冇详细去讲俾大家听嘅上一集，咁所以呢集咧都详细讲啦，咁啊， 唔系你谂掂咗 put 啲咩先 ？put 啲咩？掂咗啦，因为 揿个掣咪得咯， 揿个掣，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好担心啦吓，担心咗好多年啦。咁啊，10月21号系咪呢个叫做世界末日咧？系咪有外星人嚟咧？定系会好似睇戏咁样成个浪冚埋嚟？冚到上呢个喜马拉雅山咧，咁我哋大家众都觉得唔系啦，同埋亦都系好多嘅误会出咗嚟啦，咁啊俾人炒作咗好多嘢，咁所以咧为咗纪念呢个炒作咧，我哋咧。 你就会跳江南 style， 我唔会，我一定唔会啊！你真系真系屈我果然啊！ 其实个 key 就喺呢度啊，你一跳就冇事，你唔跳就末日啦， 系。系咁样话你 呢个神啊嘛，我跳就系末日噶嘛。 呢招真系毒啊 ，Ken 呢招。嗱咁啊，谂下考虑下先啦。咁啊冇啊，咁啊真系纯粹大家吓唔好负能量。我哋嗰日咧就做一个搞一个 party。咁啊，大家知啦，香港个时间即系比呢个格林威治时间系早咗8个钟头，系嘛？咁如果计格林威治时间嘅话咧，咁嗰日咧大家就可以。 聚集我哋嘅正能量啊，将所有咩负面嘢都赶走晒啦，好似讲到 New Age 咁嘅。咁但系冇啊，其实最主要都系一个 party 啦，大家分享下啦，开心下啦。咁嗱，到而家我都未知嗰本书，即系小弟嗰本书嗰日印唔印得起啊？咁啊， 得嘅，得嘅，得嘅。 有个能，有个信念就应该得嘅，同埋有信念有钱就应该讲得起嘅。系啦，如果我唔系自己攞钱出嚟印咧，咁咪要睇下出版商嗰边搞成点啦。咁、嗱，如果得嘅话咧，希望嗰日可以系第一批，即系可以喺嗰度 预售 啦，首日发行啊。咁啊，即系啲听众朋友就可以即时可以吓搵我撩翻只龟咁样。咁如果唔得嘅咧，如果唔得嘅咧，咁我都会谂个办法。总之嗰日有份去嗰啲朋友咧，全部都会可以有个方法搵到我去帮你撩翻只龟咁啦。好吧， 好 系嘛，咁啊，但系而家都真系唔知道引唔引得起嘅，讲真的，真系有啲担心、啊、所以 anyway 唔紧要，总之就嗰日大家就希望玩得开心啲，咁大家有兴趣就嚟参加。咁、那个地点咧，地点写要揾翻先，即系喺嗰个地方叫咩？喺荃湾啊嘛，美孚啊嘛， 美孚美孚 嗰个九华径系啦，咁啊嗰个叫做咩吉？吉吉烧啊， 吉吉 烧，吉烧定吉吉猪啊？ 吉烧， 吉烧 ，OK， 烧烤场啊，咁啊，价钱就系每位$210，到时候咧，咁啊，大家都系咧上翻去喺我 Facebook 嗰度咧，可以揾到呢个咁嘅 group 噶啦，咁啊，大家 join 入去咧，咁就可以透过 PayPal 俾钱，如果 PayPal 俾唔到钱，咁啊点啊？ 银行过户， 银行过户， 到时所有资料啊，其他嗰啲会摆晒上 Facebook， 摆晒上去嗰度啊，大家喺嗰度睇啦，就唔好问点俾钱啊嗰啲嘢啦，总之 Facebook 嗰段嘢有个写住 Read More。咁样咧，揿落去咧就睇到成个资料噶啦。 嗱，今次咧，因为有之前有啲经验啦，我哋希望今次报名嘅人咧，记住留全名同埋电话， 因为有意思嘅， 有用嘅。 个全名系有意思嘅，呢个系好紧要。嗱，你唔留全名，你求其留个，你留个网名，咁我帮你唔到啊。你突然间留个网名叫 Cat Cat Love 咁样，咁你自己后悔啊。到时啊，即系唔好倒翻转头问我再。 再搞过 啊！我总之留个全名就俾阿 Chris 咁就得噶啦。 唔留嗰啲全部叫猪猪， 咁一早搞定啊！好啦，咁啊，希望到时大家玩得开心啲啦。咁呢个真系一个 party， 唔好到时话喂，点解嚟到冇嘢听嘅？唔系冇嘢听，有嘢听，不过 实有啲嘢嘅， 就唔会又有碎片睇，又唔会又有条尸粪喺度咁样，冇嗰啲噶。今次真系纯粹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咁样啦。咁我知道嗰日做冬嘅， 嗯。 咁但我知道好多人都提早做冬嘅， 冇错， 系啦，或者之后延迟做冬嘅， 系。 咁咧，如果嗰日 free 咗出嚟，咁啱个礼拜五，第二日又唔使翻工嘅，咪一齐嚟玩咯，好嘛 ？OK， 好咁啊，呢、這个讲完呢一 part 嘢之后咧，咁我哋开始咧就系入正题啦。 嗯， 今日呢个古仔咧，即系呢个唔系古仔，呢、這个 case 咧，就你可以觉得系一个点样讲咧，一个几另类嘅一个 case， 又唔系好外星人。但系又有啲 可能系外星人， 有可能系外星人啦。总之样样都有啲啦，咁样咁啊。嗱，其实啲时段系复杂嘅，啲人名咧尽量我简单啲去讲啦，我都唔想太大家去记啦。大家其实都可能知道咧，喺外国有个节目啦，叫 Coast to Coast AM 嘅，即系可能大家中意呢一方面嘅嘢嘅资料，大家想攞多啲资料都会走去听呢个节目啦。咁其实咧，佢喺呢个七月份嗰阵时咧，有一集节目咧，我日日都听咁滞嘅，差唔多呢个节目。但系咧，一去到七月有一日有一集节目听完之后咧，咁我突然间打咗个突案，哇！呢单嘢要讲嘅呢单嘢，但系睇翻香港或者上网你揾翻香港即系中文嘅网站，其实都冇乜人讲。 嗯， 真系系台湾反而有多少少，但系 其实都唔系好多， 都唔好多，大部分都系外国嘅资料嚟。咁我就因为呢单嘢咧又涉及少少古代文明嘅嘢咧，咁我又问过阿 Chris 啦， 系 阿 Chris 亦都有啲嘢可以引证翻啦，所以咧今日阿 Chris 喺度啦。咁啊，阿 Ken 就而家喺度玩紧 iPhone 啊，冇理佢咋。好啦，咁啊嗱，我哋而家咧就开始啦。咁其实咧个古仔咧就系去到讲紧系七月份嗰阵时收到啦。咁就听翻呢个节目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咧，有一位嘅女记者咧，亦都调查好多啲老拐事件啦，即系外星人老拐事件啦，或者调查好多嗰啲牛啊，嗰啲牛嗰啲羊咧被肢解嗰啲案件咧， 吸血嗰啲。抽干啲血嗰啲， 抽干啲血啊，切咗啲内脏啊，咁样嗰啲咁嘅个案嘅。咁其实佢即系 time to time， 佢收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啊。咁其中有一个资料咧，就系佢喺七月嗰阵时咧就收到嘅。 嗯， 咁佢收到个资料之后咧，佢都即刻同一个人做个访问。嗱， 成件事就点咧？就有一个叫 Duff 嘅人， 个记者叫咩名 字？啊，个记者系个记者。 我唔系净系玩 iPhone， 我有听你讲嘢。 好啊，好啊，非常多谢你啊！嗱，个记者咧，大家可能都听过，就系 Linda Moulton Howe。 嗯， 咁佢其实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即系好献身去调查呢啲资料嘅记者，佢自己亦都有一个网站叫做 Earth File 嘅，即系有一个网站。咁佢亦都系 Coast to Coast AM 长驻，即系成日每个月都会上去一次嘅嘉宾嚟嘅。 嗯 嗯， 咁佢咧嗰一日嘅资料咧就讲咗有单嘢咧，就系咩咧？就系话佢七月几嘅时候咧就收到有个 email。咁其实个 email 最早期咧系一个求助嘅 email 嚟嘅，咁就系一个叫阿 Dorf 嘅人。咁啊 ，Dorf 嘅系一个咩人咧？佢咧嗱呢度佢嘅讲法咧就系佢系美军嘅一个情报组嘅一个人啦，一个工作人员啦。咁佢因为咧，其实佢长期都要驻守喺阿拉斯加嘅。 嗯， 咁咧佢嘅古仔咧就系话佢有一日咧，成班人一齐咧就喺个中心嗰度。其实最主要件事就系喺中心嗰度咧，佢喺度睇紧电视，其实等收工啊，应该话。等收工或者等一个 debrief 一个报告之后咧，佢哋就散噶啦。咁当中入边有四十几人喺度嘅，咁而四十几人喺度等收工嘅时候咧，就睇紧电视机咧，就睇到当地个电视台有一个叫Channel 13嘅一个电视台咧，咁有一个新闻或者系一啲类似专题报道咁嘅嘢嘅。咁、那个报道一出就系咩咧？就系话原来科学家就发现咗喺阿拉斯加对开一个叫McKenzie 嘅一个山。嘅旁边即系附近啦，咁、就发现咗一个地下嘅金字塔。 地下， 地下喺地下下低嘅一个金字塔。 地底嘅， 地底嘅金字塔。 嗯， 佢哋就话咧呢、這个地底金字塔咧，即系当时个节目形容咗好多嘢，例如佢坐立个位置啦，同埋佢个角度啦，同埋呢个金字塔就唔系一个天然形成噶嘛，因为阿 Chris 你都讲过嘛，有啲金字塔系好似一座山，只不过咁啱可能经过啲风嘅 风化， 风化。 侵蚀到变咗一个类似金字塔嘅嘢， 咁 只系我哋觉得佢系一个四角锥体， 系啦。咁但系实际上佢话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而系一个睇到一啲地下嘅一个资料，睇到呢个地底喺埋咗地底下底，咁、都有一个几深嘅位置，同埋佢个边咧系啊非常人工化嘅，即系睇得到话系一个好等边嘅。个角度都系好准确嘅咁，咁就大约系一个咁嘅报告出咗嚟。咁啊 ，Dorf 呢个人咧就睇完之后，成班人四十几人一齐睇完呢、這个呢、這个咁嘅节目之后咧，佢觉得哇好正，好 amazing。要讲多少少，阿 Dorf 咧亦都系喺阿拉斯加嗰度做嘢嘅。咁佢话咦，咪即系我哋讲紧我哋呢度附近个范围，即系呢个地方嘅啫。咁 系。 咁佢咧第二日咧就想走去个电视台嗰度。 系。 嗯。 其实佢谂住系我去电视台，我买呢条片，想攞翻屋企睇嘅。 嗯。 O、okay, K， 即系想就想拥有呢条片，咁因为你电视台播完之后，佢唔知道出唔出噶嘛。 系， 咁你去到电视台，你可以做嘅就系我俾钱买啊，买咗呢条片就系我个人嘅 copy，、我就攞翻屋企自己可以系咁煲啦，可以睇呢个咁嘅新闻或者呢个咁嘅报道啦。 嗯， 咁点解佢要买呢？亦都因为嗰个节目里面有提到佢讲过呢个金字塔坐立嘅位置，同埋喺呢个埃及嘅金字塔座嘅位置系有啲相关嘅，即系坐标系有相关嘅。 嗯， 但系佢已经唔记得咗系有咩相关。而点解咧？因为呢件事件咧，其实系发生喺1992年嘅十一月，大约系十一月嗱。佢大约记得系十一月， 系 至十二月头之间呢段时间，即系话咧，佢睇到呢条片咧，已经系廿几年前嘅事啦。 即系凭记忆啦， 凭记忆。咁佢就讲翻呢一个报告嗱。首先讲清楚先。我怕啲听众乱因为我自己都有啲乱乱地。Linda 就系喺啱啱今年七月就讲咗呢一件事出嚟，就系话呢一个叫阿 Dorf 嘅情报人员，即系前情报人员咧，就走去问佢可唔可以帮我攞到呢条新闻片。 系， 最主要件事就系呢个 Dorf 联络 Linda 就问你帮我攞条新闻片得唔得？因为 Linda 系做记者啊嘛。咁然之后佢问有咩咁重要咧？咁佢先就讲翻就系当日佢见到呢啲嘢。 嗯， 好啦。成件事个主要故仔咧就系点咧？原来阿 Dorf 咧，即系喺佢即系廿几岁嗰阵时咧，咁佢其实最初真系即系做情报科嘅时候咧，咁因为佢爸爸咧，佢爸爸都系喺阿拉斯加嗰度做嘢嘅，都系一啲军部嘅工作嚟。咁佢因为咁嘅原因咧，所以咧佢哋成家人都移咗民去阿拉斯加嘅，即系喺阿拉斯加度住，大家知搬咗去嗰度住。咁佢当佢即系完成咗佢工作之后咧，佢好自然地佢去翻阿拉斯加嗰度做嘢。咁而因为成家人移民去阿拉斯加嘅时候咧，咁佢第一时到步咧，佢第一件事就系佢想起码攞到成个阿拉斯加嘅地标 或者地形，或者佢理解晒所有嘅资料。於是乎咧，佢就走去圖書館嗰度咧，就買曬成個阿拉斯加嘅地圖。嗱、你記住， 真係好有心。 係啊，係啊，即係嗱，你記住啊，個地圖唔係你香港嗰啲地圖，買一本就得嘅， 唔得嘅， 因為阿拉斯加實在太大。你要買到啲地圖係好 detail， 睇到啲地方啊，或者啲山脈嗰啲地方咁嘅地圖咧。其实佢话你要买好多份地图， 系好多嘅真系， 系咪？系好多份， 好多份，因为而家俾一千，如果香港佢一俾一千地图，而家都分咗成四十张啦。 系啦， 系啊，香港啫。 佢唔系一俾一千添啊，佢系一俾二千五啊，好似系。 系 佢，但系佢话佢形容就系嗰啲地图咧，已经系铺满晒佢间房啊。 梗系啦， 成间房铺满晒先拼得埋。佢甚至有啲地方系要连埋上埲墙度添啊，即系铺到唔够位啊，要直角连上埲墙度先至可以铺晒成个。阿拉斯加的地形在他的家里，他铺出来之后呢，他就发现了有一件事很奇怪，因为他本身是情报科，他发现了一件事呢，就是在一个叫 McKinsey 一个山脉的旁边有一个地方，他当时形容呢是有一个地方呢，那个地图呢是没有了的， 是空白了的， 没印， 没印出来的。他不是没印出来，是去到那个位置，它形容就是一张圣诞卡这样大小的，那个位置就空白了的，而空白了的位置上高呢，是印了一句字，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未 map 出来， 通常这样 做，是未，即是未做了一个地图的资料出来。当时这个，因为他第一个是情报科人员，同埋佢亦都有啲資料啊，即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先至去啦。咁佢當時佢覺得就係有冇搞錯？冇可能，因為喺好多年前，其實應該成個阿拉斯加已經係 map 曬出嚟嘅。 冇錯。 咁佢就第一件事佢諗，呢個地方一定有啲陰謀喺度嘅。 睇點諗啦， 係啦， 係啊。 即係你知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咩都有陰謀啊嘛，包括鄭子誠都有陰謀啊嘛，而家。係啦， 冇錯。 係啦，所以咧。就佢就第一件事覺得，應該係有啲嘢隱藏咗個政府喺度。咁但係佢其實冇懷疑呢樣嘢嘅。咁總之就，哦，即係好多年前嘅事啦。咁佢就擺低咗，就冇理啦。總之唔關係到我嘅，咁唔理啦。總之佢係情報科就知道嗰度有嘢，政府 cover up 咗嘅。咁就直至到 真係 cover 住咗 ，cover 咗啦，係啦，即係隱藏咗， 即係成塊嘢咁冚咗喺度啦。 係啦，總之嗰個地圖嗰一忽就冇咗啦。係。咁咧，去到1992年，嗱呢个咧即系我听佢咁讲啦吓，即系中国喺地底咧，就做咗一个核爆，即系核爆嘅测试。咁佢就话咧，因为中国喺核爆测试之前咧，其实佢就知会咗联合国嘅，即系话嗱呢个时间系咩？1992年5月22号，咁佢就即系做咗个核爆，咁就知会咗联合国嘅。佢就话咧，联合国知道咗之后咧，就全世界有好多嘅地质学家咧，就mon住呢一次核爆嘅。我想问下你，阿 Chris， 点解要mon住个核爆咧？ 炒开咗少少啦，我哋而家对地球嘅内部认识咧，其实我点嚟嘅咧？因为我哋冇办法去开个窿或者入到去入边睇啊。 系， 咁我哋百几年开始到而家为止咧，其实我哋不断咁同呢个地球照呢个超声波。咁係點做呢？咁人照超聲波你就知啦，揾嚿嘢咁搽啲 gel 喺你個肚度啦，掃下掃到 BB 出嚟啦。咁原理就係你打一啲聲音落去啦，唔同頻率嘅聲音打落去一嚿實體入面呢，佢反射出嚟嘅波頻呢係會變咗嘅。你靠呢啲咁嘅反射呢，其實你係可以描繪返嗰個實體內部嘅 3D 嘅結構。咁原理咁嘅啫。咁但係地球咁大，你冇咁大能量去做呢個超聲波㗎嘛。咁以往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靠地震。每一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全世界每一个各地的天文台和大学呢，就会摆很多叫 geophone 的东西在这个地面和海底。geophone 风即是电话那个啦，前面 geo。geophone 其实是一个咪来的。那个咪呢就拖晒线，其实现在就算香港和新加坡中间海底都有。有时是拉晒线在这里。 即是这个是国际认可的做法来的。 国际 是联合的做法来的。 大家各自做。跟住再講個 system 係點 work 啊？嗱，咁大學會俾錢啦，同埋每一個比較有錢啲，即先進啲嘅地區，就會嗰啲天文台咧就會幫手收集呢啲數據。因為地震啊，每一日都發生幾次嘅，全世界日日都有啊，不斷咁震緊嘅。其實咁每一次啲震動咧，咁其實佢有足夠能量咧，就嗰啲波頻咧，震動嗰啲波頻咧，就會穿過地底去到地球另一邊，或者被中間嗰個核心咧反彈，咁所以我哋而家就知道咗地球中間應該有一嚿鐵啦， 即係6000度嘅鐵啦。咁其實我睇到好多資料嘅。咁因為你不斷咁照射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同一時間亦都睇埋個地殼嘅。咁佢就每次咁做啦。咁每一次咧，其實一做嗰陣時候咧，就天文台就會將啲 data 同埋啲大學咧就會記錄曬。咁咧，當所有嘅數據連埋一齊，而家已經做咗互聯嘅啦。即係幾十年前已經開始做咗互聯嘅啦，一有呢一個震盪嗰時候咧，所以點解你話有時候我睇新聞就係話邊度地震咧，就話邊度就收到呢個地震，香港嘅天文台收到嗰度嘅地震係幾多級咁樣，每一度自己做 assessment。好啦，咁樣你做曬咁多數據嘅時候咧，你就大家幫手描繪嗰個地圖。但係而家近代因為個 geophone 嘅技術成熟咧，同埋比較先進，而家電腦更加快同先進咧，描繪可以做埋地底啦。即係我哋而家成個地殼、那個。 即以前係睇到咩？ 以前係比較朦嘅、那個影像，即係結構出嚟影像，因為電腦比較慢啦，嗰、那個數據或者分析能力係比較低嘅時候咧，比喻成可能我哋睇到冇咁清楚。即系好粗嗰啲数据，而家就比较仔细。 即系睇到边度有条大裂痕啊？ 系啦，做咗大嘢睇到， 或者地底有啲咩山，即系一啲嘅峡谷位啊，咁样类似咁样嘅。 要大嘅结构先睇到，但系而家已经去到好微细结构睇到啦，开到几尺嘅大细你都会睇到嘅。 嗯， 系好好准确嘅，已经去到。 即系如果有架车埋咗喺地底， 系啦，都会睇到。 其实系会睇到，系会睇到嘅。 嗱，但系呢啲要一啲叫预先设定嘅爆炸或者震荡，例如核爆。嗱，核爆點解九二年嗰次咧？咁而家個國際嗰、那個即係嗰個約定俗成啦，就係話你有核爆，其實應該通知其他人。 係， 除咗因為嗰個敏感嘅意義之外咧，其實係幫呢個學術界或者係研究地球嘅嗰啲地質學家咧，係一個研究嚟嘅。因為你嗰個核爆係知道咗能量，你知道咗時間，你係好準確，可以對準曬嗰個爆炸嗰、那個時間同埋所有佢特定嘅頻率咧，去做呢個 monitoring，即係做監察嘅。咁所以就會嗰次爆炸產生出嚟嘅震波咧，就好有用。咁你會可以好幫手清晰咁描繪到個地殼， 著曬部機喺度等。 係啦，亦都知 focus， 因為你已經知道個震源喺邊，好準確地址你知啊嘛。咁唔使再 backtrack 翻，咁係好有用嗰個震波。嗱，嗰一次九二年咧，當阿卓飛話要講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咁我翻查翻啲記錄啦，原來咧。呢一次嘅震盪咧係 documented 嘅，即係有記錄咗，係啦，啲大學入去幫手做呢個數據分析嘅。咁樣去到互聯嘅時候咧，咁你淨係分析自己的部分嘅啫。咁你個震波嘅頻率咧就俾曬去其他國家。嗱，因為每一度咧就會負責用嗰次嘅震波分析翻自己範圍嘅嘢嘅。 係 係 係啦，嗱，所以中國就係幫美國做嘅，變咗。 點解咧？ 因為係對面啊嘛。 哦， 即係美國震就幫中國做啊，其實。 哦、okay, 你照過對面啊嘛， 係 啦，嗱，所以中國呢一次震盪咧，就幫咗美國去 monitor 佢自己相關範圍嘅地形啊、地勢啊，同埋裏邊嘅結構。係嗱，嗰一次嘅記錄咧，根據當時九二年十一月嗰個新聞報導咧，其實都有啲記錄嘅。嗱，沒有片睇，因為可能九二年啦，互聯網未咁發達啦，冇咁多人有 VCR 啊，錄曬啲嘢擺曬上網啦。嗰度咧都觸動到好多美國人嘅神經。点解咧？因为翻查翻，就算只互联网资料都能揾到啦。然后好多人咧都喺唔同嘅网站或者其他地方咧，就想问翻当时 Channel 13喺九二年十一月播呢一条片嘅相关资料。原因就发现咗一样嘢，嗰条片咧喺十二月嘅某一个夜晚播完之后咧，好多人都谂住跟住就攞饼带去录低佢， 系 因为好似惊天大发现咁啊！啲对于有兴趣的人自然会想录低佢啦。但系发觉咧个个都录唔到。原因。就是呢一條片播一次之後就冇咗。嗱，喺美國嗰個電視慣嚟講咧，係唔尋常嘅，因為嗰邊 channel 多 ，airtime 多，你啲係會 loop 嘅，起碼 loop 你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 即係亞視咁啊， 冇錯啦。 只係我哋嘅頻道多 ，airtime 多，冇咁多嘢 fill up 就要不斷咁 loop 啫。 係， 係啦。嗱，喺當時咧， 你唔好咁講 ，Big Boys Club 都係播四次嘅一日。 系啦，需要啊，其實，因為 Channel 太 channel 太多，咁美國更加係啦 ，channel 多咁緊要嘅時候，咁呢啲咁嘅 document 咧就冇理由出一次就冇咗，咁好多人咧就記得呢件事嘅，因為佢裏邊係都比較仔細去分析嗰次嘅，因為事隔幾個月啦，嗱嗰次翻查翻，根據大家嘅描述嘅記憶所及描述翻嗰個片講嘅咩咧？就係話當時嗰、那個中國核爆咧就幫咗美國咧去 map 咗，佢哋相關嘅地形，咁佢哋咧就發覺喺阿拉斯加嘅某一處嘅地底嗰度咧，就有一個應該非天然嘅建築物。 係， 我唔敢講係咪人為，只係一個非天然嘅建築物。冇錯，咁大細咧就係一個金字塔形狀。嗱，點解我哋可以睇到金字塔形狀咧？原因嗰啲震波咧，你經過空心、實心結構或者唔同密度嘅時候咧，只要有嘢變咧，佢嗰個成個形狀 image 唔同啊，個影像係唔同嘅。 咁佢哋當時 show 出嚟嘅嘢咧，就話俾大家聽，係好明顯係一個四角錐體， 係 喺地底下邊嘅。 係 咁，那個大細咧係大過曬而家地面見到嘅最大嗰個胡夫金字塔啊，係大過曬佢哋嘅，應該係有四倍咁大嘅。 係冇錯， 係啦，有四倍咁大嘅，因為咁就係擺喺地底嘅。嗱，因為嗰次咧。電視台攞到嘅料咧、 嗯， 我根據所有人嘅描述咧，我相信其實係地質學家流出嚟嘅。 嗯 嗯， 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哋裏邊講咧就唔會賴到啲陰謀啊，唔係賴嗰啲嘢嘅，反而係一個地質結構。有冇可能係一個地質結構嘅一個描述咧？ 嗯， 點解大學會流出嚟咧？原因就係、是、其實每一次呢啲咁嘅地形結構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嗯，大學咧都會主動聯絡傳媒嘅。 哦，倒轉頭、嗯、即係俾料你 慣性嘅慣， 睇你買唔買， 睇你做唔做。 是做就俾钱， 系啦，嗱，你唔好话外国，包括甚至香港啊， 系 都做噶， 都系咁嘅， 系呢、這个我清楚啊嘛， 系 有噶，我哋只要揾到一啲奇怪嘅地质现象，因为做地质嘅人就觉得呢好奇怪，但可能唔系做呢一科嘅人咧就觉得好无聊嘅嘢嚟嘅， 系 即系可能呢一科嘅人系咁啦，佢哋觉得少少嘢都好夸张嘅。 系 咁加上一个地底一个飞天系啦飞天然结构咧，一定系觉得好奇怪，所以其实会主动联络传媒咧，将相关数据俾传媒。个、嗯、问题就系传媒做唔做嘅啫， 即系好似之前嗰单港铁金钟隐瞒挖掘咗呢个古迹， 系啦 系啦 系啦， 咁嘅意思 呢单嘢 系啦， 就系嗰度卖咗俾苹果， 系咪 系咪咁嘅意思？ 系苹果系啦，嗱，因为咧，如果你本身玩到呢啲嘢咧。是有興趣的， 嗯 嗯， 即係地質佬一定覺得有興趣嘅，我都叫做地質佬啦， 或者考古佬啊， 係或者考古佬，佢哋一定有興趣，佢哋一定覺得好 interesting 嘅，佢、 嗯、 哋就想傳媒做嘅， 係， 但係傳媒咧通常就選擇性呢啲係唔值得做咧，嗱，我話俾你聽，香港 99% 都係覺得冇興趣嘅， 梗係啦，睇、嗯、黎明好過啦， 係啦，因為講明你都唔明嘅，但香港傳媒取態係咁嘅， 係 講你都唔會明嘅， 冇錯， 或者本身嗰班人已經覺得冇興趣， 因為香港第一香港你嘅新聞時間好短啦，係 啊， 係咪、嗯？大家睇住阿梁振英好過啦，係咪？睇住邊個天王好過啦？即係點解我要睇啲地質嘢關我鬼事咩？係咪？睇住個樓價緊要啦，係咪先？ 可能我哋呢一區或者香港做新聞就好雜，所以其實香港其實發現好多次呢啲嘢，係唔係得幾多次引起傳媒注意去做報導？嗱咁攞翻呢一個原理或者呢個 mechanism 擺翻落當年九二年嗰個單嘢度啦，咁好明顯咧，根據咁多嘅描述咧，嗱我好肯定啊，我自己九成肯定啦，係當地嘅地質局。去放料出去嘅， 系， 因为佢唔觉得有嘢嘅， 系， 因为只系一个地质，嗱，有可能系天然噶嘛， 系， 虽然你睇落去，大家都觉得应该系非人类嘅， 系， 系啦，非天然嘅产品， 系， 但其实都喺地质学界入边嚟讲咧，有机会出现一啲咁奇怪的现象，但系都系天然得嘅， 即系佢当系奇闻咁嘅， 系啦，当奇闻，系啦，咁嘅态度， 系， 咁跟住。當然，如果即係啲地質佬發現咗呢樣嘢之後，佢會有有 consequence， 即係之後會去做， 嗯、 再去做啲 study 嘅 mapping 啊，做好多嘢。咁、 嗯、 但係預先放咗呢單料引起傳媒注意，嗱，因為攞分定容易啲。 係啦，攞、嗯、到分定之後咧，佢就可以深入地去研究究竟係咩嚟啦。 即係你萬事都要錢㗎。係。咁點解佢哋又咁肯主動聯絡傳媒咧？原因其實 就係想賣料啦。 唔係，佢哋賣完個料之後引起公眾注意咧，佢哋跟住嗰班友去相關部門攞分定係容易啲嘅。 OK。 系啦，因为你已经有公众注意啦嘛， okay, 公众关心嘅系、嗯，大家都会咁做。 冇错， 咁即系分定真系唔够啊嘛，大学 生 系嘛。好啦，咁嗰单料我听完晒之后咧，应该系主动去联络传媒，而传媒亦都好肯做， 系 就做咗嗰个 document 出嚟。但系点解播完一日之后就冇咗一次咋？佢冇 loop 过噶。 系 咁而家喺网上面咧，其实到今时今日都有人问紧、嗯，有冇人记得？好多人都 有冇人记得？ 有冇人记得？好多人都记得。但有冇人有 record 或者有冇人 visa 留到咧？冇， 系啦。 但点解要净系一次咧？ 嗯，嗱，呢单料嘅正话 Chris 讲得好清楚啦吓。点解咧？咁其实咧，多夫咧都觉得好奇怪，因为佢系连埋四十几个同事一齐喺个中心嗰度睇到，喺个情报中心度睇到呢条片。 嗯， 咁佢就觉得喂，掂我呢条片。咁佢第一件事咧，其实咧佢就打咗电话俾佢阿爸，佢就话俾阿爸听，佢话嚟有条咁嘅片。你可唔可以等佢 replay 嘅时候，即系重播嘅时候咧，你就录低佢。咁佢亦都翻屋企咧，就 set 埋录影机，谂住录稳阵啲咧，就两部机一齐录低佢。点知咧，就好似阿 Chris 话斋，条片播咗一次就冇播。点解咧？下一节翻嚟继续。 翻嚟第二 part MJ 十三啊，讲开呢个地底金字塔啊，查开啲咁多先。有啲听众朋友咧，可能都话：喂 ，Linda Morton Howe 呢个女记者会听你讲过之前，其实如果听众有留意，即系有听 MJ 十三，你又好用心地去听好多次，亦都好用心地去记低啲人名的话咧，其实 Linda Morton Howe 用咗一大段嘅时间，其实系研究嗰只咧。即系嗰只 Dragonfly 嗰只无人驾驶嗰只俾人问题， 嗰只哈尔移动城堡， 即系插晒条线出嚟嗰个啊，系啦，嗰支嘢。 你 BBC 讲佢好多次啦， 系咩？ 你偶像啊嘛，靓声王啊嘛， 靓声女记者啊。Anyway 嗱，咁总之佢就用好多时间研究呢单嘢，所以其实佢啲料好劲，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呢个女记者。好啦，咁啊讲翻叫佢阿爸，叫佢自己攞录影机录。等好耐都等唔到，因为佢本身佢阿爸都系军人嚟嘅，都系情报科嘅人，所以咧佢阿爸咧亦都好留意嗰啲新闻嘅，所以咧佢一路坐喺度等，冇喎。佢嗰晚见完之后，跟住第二日全日由朝早嘅新闻、晏昼嘅新闻、夜晚新闻都冇再播过呢单嘢。 嗯哼， 正如正阿 Chris 讲啊，其实喺美国嘅传媒系好奇怪嘅做法嚟噶嘛。因为佢不停系 replay 噶嘛， 系啊， 即系你咁辛苦揾人，可能去现场访问啊，做晒嗰啲嘢之后，我冇理由出一次噶嘛， 一定播到条弹烂， 系啦， 嗯， 一定系咁嘅。 亚视买条解放外，今日系咁串亚视添，亚视买条解放外星人都播足两个礼拜啦， 梗系啦， 咁你冇理由佢咁样就搞掂啦，系咪？所以因为咁嘅原因，佢觉得奇怪，咁跟住隔即系时间一日之后咧，咁啊 Dorf 直头就谂住唔得，我要去呢个电视台嗰度。因为佢谂住就奇怪咧，一播一次冇播啦，咁佢都唔怀疑有啲乜嘢嘢嘅。跟住佢直接去到电视台度咧，咁佢就走去揾，直头揾咗嗰个 Channel 13，即系呢个电视台嘅、Channel 13嘅总经理，直头 General Manager， 佢揾咗佢出嚟，佢话：，我想同你买呢条片啊，咧，你嗰次喺新闻，即系早两日喺新闻嗰度播咧，讲紧呢个发现地下金字塔嗰个咁嘅新闻，即系嗰个咁嘅 documentary， 我想同你买呢条片啊。跟住嗰个经理同佢讲：，冇、啊。我哋冇条咁嘅片、啊， 失忆。 咁啊 ，Dorf 就话咩冇啊？梗系有啦，你肯定有嘅，即系好 捋啊， 佢好捋，即系佢话即系咩冇啊？我四十几个人一齐睇嘅，有乜理由冇啊？咁我冇啊，我哋冇条片、啊，我帮你唔到、啊，咁就走咗去咯。那个经理，咁佢就奇怪啦，佢就呆咗企咗度冇。咁我记错，但系周围嘅人都睇过晒，肯定系 Channel 13。 集体撞鬼， 冇理由，唔系呢啲系灵异事件嚟噶嘛，即系冇理由会咁冇噶嘛。跟住突然间咧，佢就发觉有一个工作，有一个技术人员咧，就企咗喺侧边，就有少少即系望下佢，又唔望，即系尴尴尬尬嗰啲咧。咁佢谂下，跟住走埋去问佢，佢问呢个技术人员，佢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咁，个技术人员咧就好鬼鼠，咁佢同佢另眼望下侧边冇人，跟住好鬼鼠咁同佢讲，佢话其实我哋系有播过呢条片嘅，不过我帮你唔到，因为条片已经冇咗啦，而家咁 点样冇咗？ 佢就系英文就系话 is gone， 哎呀 ，I can't help you anymore 咁，佢就讲咗一句咁嘅嘢，跟住就走咗咯。咁佢就 个人都 好呆啦，即系佢谂乜鬼发生咩事咧？点解冇咗呢条片咧？咁。咁跟住咧，佢就翻去咧，就同佢啲同事，因为其实佢啲同事都系等紧佢买条片翻嚟睇噶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好有趣。佢翻到佢话：，哇，我去咗电视台，电视台话冇播过呢条片。跟住另外一个人话：，其实我哋播过，不过而家冇咗啦，咁样。 系。 咁跟住嗰班，即系佢嗰四十几条友咧， 系。 哇！有冇搞错咩？冇，我哋一齐睇噶嘛，唔通真系阿 Ken 话斋集体撞鬼咩？一齐睇噶嘛，点解冇咧？咁。即系件事就去到呢个位咧，其实去到一个即系死胡同咯，即系一个 dead end。咁你去到佢话冇咁点啫？ 系啊，冇办法噶都， 冇办法噶。咁佢就冇咗呢条片啦。咁就冇啊，摆低咗呢件事啦。咁就一路就冇咗呢件事，就去到今年嘅七月，佢就突然间咧就 send 咗个 email， 就俾呢个 Linda Morton Howe 就问佢呢个 Dorf， 阿 Dorf， 即系突然间廿年后啦，就 send 咗个 email 俾阿 Linda， 就问阿 Linda。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因为你系记者，你可唔可以帮到我去揾到呢条片翻嚟啊？我想睇翻呢条片，因为想睇翻佢一啲地质上高嘅资料，或者佢啲即系同呢个埃及嘅金字塔嗰个关系。因为佢话个 documentary 有讲过呢样嘢。 但系咪先？但系点解佢廿年后先突然间醒起呢单嘢咧？ 嗱， 时隔咁多年， 呢件事咧，其实咧喺成个世界上嗰啲人咧都会问嘅， 系 点解你？ 即系点解咁多年你唔去揾资料，点解你到今时今日先问咧？ 咪系 嗱，其实 Linda 都有问佢嘅呢件事 ，Linda 就问佢点解你要隔廿年先揾我咧？咁佢就答咗一个咧，我觉得都几行嘅答案嘅。佢就系话因为我年纪大啦，而家已经五廿几岁啦，即系我好想喺即系我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咧，即系有个结啊，即系个心入边有个结，即系觉得明明我睇咗点解而家冇咗咧。咁咧，我就想睇下你可唔可以帮我攞到啫呢条片。嗱，其实呢个答案好流嘅，都几流嘅，或者都几行嘅一个答案嚟嘅。但系其实咧，佢咁样讲又唔系冇道理。点解咧？因为佢发现咗呢一个唔单单系一个 cover up。记得我先前咪讲过咧，佢有个地图嘅， 系 嗰个地图冇咗嗰忽地图个位置咧，就系喺呢个叫 McKenzie 呢个山。同埋一个叫做 Norm NOME 嘅地方中间嘅地图嗰忽位咧系冇咗嘅。佢记得翻呢件事，原来喺佢一九七几年嗰个地图嘅时候咧，已经系发现冇咗呢个，即系个地图喺嗰个地图入边呢一忽系冇画到出嚟嘅。 嗯， 即系佢记翻呢件事，咦？咁即系话有啲嘢系 cover up， 但系有啲咩更加支持佢 cover up 呢件事咧？就系喺佢隔咗好多年之后，即系讲紧廿年间咧，其实佢有啲机会咧系调咗去一个地方嗰度做一啲。嗱，佢講得好隱晦嘅，因為咧係做緊一啲真係情報科裏邊搜集資料嘅工作。去咗邊度咧？去咗馬里蘭州。 嗯， 馬里蘭州咧有一啲嘅部門啦，佢講得好隱晦，即係佢唔想公開喺邊度揾資料。總之就去咗一個類似圖書館咁樣嘅資料，或者一啲資料即係收集中心嘅一個地方。嗱，係內部人士嘅，即係唔係公眾可以去揾呢個。 嗯， 一定係內部情報科嘅人員先可以去。而佢咁啱巧咧，佢工作需要咧，佢就要去到马里兰州呢个情报中心里边嘅资料馆里边去揾资料。 嗯， 好啦，咁佢即系正常去做嘢啦。佢做完嘢之后咧，佢咧就有啲时间，咁佢咧就走去问，即、就、系、是、好似图书管理员咁样咧，就即系问嗰个图书管理员咁样噶。 嗯， 我想问一下有冇一啲喺阿拉斯加或者系即系同阿拉斯加有关嘅一啲地质资料。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情报是关于一些地底的建筑物的资料呢？他说他强调他没有提过金字塔这个字，他只是提过有没有在阿拉斯加的地底设施或者的这样 的情报的资料呢，我需要拿。那那个人呢就即是炒一炒的资料，他说、啊、有，我们有这样的资料的，你去第几第几第几个柜桶那里找啦，这样去那里找就找到这些资料了。咁佢就去到嗰度咧，其实咧佢话佢喺嗰啲资料库入边咧，佢都揾唔到关于金字塔嘅嘢嘅。 嗯， 但系都揾到一啲少少相关同地底有关嘅嘢，或者地底设施嘅嘢。咁佢咧就攞咗呢沓资料咧，即系揾湿咗几个 file 咯。 嗯， 咁佢就开始就坐低去睇呢个资料。佢话佢一坐低就唔知喺边度咧，无端端咧就闪咗两个人出嚟。有两个人嗱，唔系鬼故嚟， 唔系黑衫黑裤。 嗱，佢冇形容系咪黑衫黑裤，佢冇形容系咪 Man in Black，但系总之佢突然间唔知喺边度咧，就闪咗两个人出嚟。而呢两个人走出嚟咧，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佢话你冇呢个 need to know 嘅权限去攞呢啲资料嘅，你要走。嗱，咩叫 need to know 呢？原来就系话喺军部，即系情报科里边咧，你唔系做情报科，你咩料都有晒嘅。即系你同你工作范围有关嘅情报咧，就系你 need to know 啦，即系你需要知道。 你唔需要知道咧，即系佢意思系。 系啦，即系佢英文咁讲啊嘛。 Okay。 咁佢就系话呢啲资料唔系你 need to know 嘅，你而家要走嘅，你唔可以留喺度。 即系唔想佢八卦啫。 唔想佢八卦。咁但系佢话佢哋嗰两个人嘅反应咧，就系、是、佢形容得好搞鬼嘅。佢话两个人嘅态度就系话咧，嗰啲眼神即系总之就系啲鬼鬼祟祟嗰啲眼神啦。即系总之就讲完呢句，嗰个人就望下隔篱嗰人就话系咪啊？咁隔篱嗰人就话系啊系啊。佢哋唔想你搞到佢嘅，讲咗一句类似咁嘅嘢。 嗯， 佢哋唔想你搞到佢。咁跟住讲完之后咧，因为佢话嗰两个人好大嚿啊，即系好大只嗰啲人嚟，直头系吉嚟，即系类似警卫嗰类咁样嘅，唔系衣着啊，而系佢哋个形象行出嚟似啊， 即系阿胡舒华、新力加嗰啲， 即系好似嗰啲香港嗰啲 disco 咧，门口收钱买飞嗰啲啊， 后生啊，得 后生，系啊系啊，死啊！呢一集个 tag 落唔落埋后生落，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嘅人。 咁但系佢话佢哋嗰啲眼神就系，总之佢哋唔想你搞到佢啦咁。咁佢其实嗰下佢呆咗，佢望住佢哋，你讲乜嘢？即系佢咧谂紧佢讲紧嘅嘢。但系总之就系咁嘅原因咧，就即系赶咗佢走。咁佢就攞唔到嗰啲资料，亦都未睇就已经赶咗佢走。咁佢就觉得呢件事好奇怪啦。喂，一个地底设施，即系可能系一个。即系发现咗一个地下金字塔，有咩咁神秘？神秘到政府要嚟 cover up， 要隐瞒咧？地图又唔印落去，我去揾资料。喂，我系情报科嘅人嚟嘅，我去揾资料都要赶我走，即系有啲咩咁重要嘅嘢咧？咁佢就先至觉得呢单嘢唔简单，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先至联络阿 Linda Moulton Howe 就问佢睇下可唔可以帮佢攞到资料。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地质学资料，呢个系一个政府 cover 咗嘅嘢，佢觉得好奇怪，所以佢先至要揾到。一个专系去揭料，佢仲要揭 UFO 料嘅女记者去攞料啊！ 咁即系话，其实佢自己都有个潜台词，呢单嘢可能系 唔简单， 同一啲超自然啊，或者系 冇错 嗰类型嘅有关啦、 啊。冇错，系同一啲超自然嘅，佢直觉上觉得系同超自然有关。如果唔系，政府点解要冚呢？即系话。仲有一个潜台词，即系话喺佢做情报科入边咧，佢知道政府应该系冚咗好多。超自然或者可能是不曝得光的资料 是 是他知道的，但是他知道 Linda 这个女记者是可以找到这些资料，拿到很多这些资料出来，包括 Linda 曾经在1990几年的时候去过美国一个重要的会议呢、即是这些题外话是直头成份的 agenda 那份东西摆在他面前，就是讲着人类的 DNA 是被外星人篡改过噶吓，即系包括呢啲咁嘅文件，佢都接触过，所以佢先要揾阿 Linda 去攞料。好啦，咁呢单嘢就喺嗰一日，即系讲紧七月嘅时候咧，喺 Coast to Coast AM 嗰度咧就流咗出嚟，就佢直头上嚟就报道咗呢单嘢。咁佢就话，就甚 even 阿 Dorf 都喺个访问嗰度讲啊，佢话肯定有人会录低咗嗰日嘅节目嘅。嗱，其实去到最尾，阿 Dorf 最想系攞翻嗰个节目嘅啫，佢咬住唔放嘅啫。 我都深信当年。九十年代在美国都流行 VCR， 即系 有录影机嘅， 系 啦。佢就话应该会有啲人可能录低啲球赛啊，或者系即系你知录影机唔系嗰阵时唔系咁先进噶嘛，即系你一录就要录几个钟嘅嘢噶嘛。吓，咁佢话应该会有人录低咗呢个 documentary 嘅， 系 冇理由冇嘅， 冇理由冇得咁话， 好啦， 有嘅。 佢就希望透过 Linda 就系攞呢条片，嗱去到最尾阿 Dorf 都系想攞呢条片嘅啫。即系佢冇其他目的，佢净系想攞呢条片。但系 Linda 就觉得呢单嘢有奇怪，所以咧佢就喺个节目嗰度不断呼吁大家有冇喺1992年11月尾至到12月头啦。佢唔 exactly 记得个日子嘅，总之11月尾至12月头，有冇人有睇过呢一条咁嘅片呢？有冇人有录低过一条咁嘅片呢？如果有呢条片嘅话咧，就请你寄上嚟 Coast to Coast AM 或者乜乜乜乜咁样啦吓。嗱、我亦都帮手喺度呼吁，可能有啲听众。是而曾经在那个时间移民去美国， 是的， 咁啱巧亦都可能看过呢条片， 甚至是美国的听众， 甚至有美国的听众，有美国听众，即系 加拿大都有， 系啦，系讲中文噶嘛， 嗯， 系咪系听中文噶嘛，即系听紧而家 MG 十三嘅，都将呢条资料睇下可唔可以揾下，如果你记得你有呢条片咧，请你将呢条资料公开出嚟，咁但系呢集节目唔系咁样就完嘅嘛，系咪先？系咁又俾人打噶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冇啦，七月嗰阵时就完咗呢件事咧。咁跟住咧， 讲今年七月， 今年七月啦，好新鲜嘅咋吓，即系几个月前嘅咋。好啦，咁跟住 Linda 咧做完呢一集节目咧就离开咗啦，即系唔系离开咗，即系冇啦。跟住佢唔系日日都做嘉宾噶嘛。 嗯。 咁跟住佢八月嘅时候咧，佢因为佢每个月都要上去 Coast to Coast 一次，佢八月再上去咧，佢话我有新料。佢有啲咩新料咧？佢就系讲紧。自从嗰日嗰个节目出咗街之后咧，佢收到好多 email，包括曾经佢有去问过一啲地质学家嘅资料嘅， 系 问佢究竟，因为 Linda 可能始终都系做记者，佢唔系好清楚个技术啊。佢话喂，其实喺美国，即系咪喺阿拉斯加同中国咁远嘅地方，系咪可以侦测到一个咁样嘅震动咧？ 系， 同埋其实中间呢段时间咧，嗱，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我要讲咗呢单嘢先至跟住问翻阿 Chris 你呢个资料。他就说呢，因为他要做这一集节目呢，因为 Linda 自己有个网站叫 Earthfile 嘛，其实他想跟 Dorf 做一个访问的， 是 即是跟他通过几次电话啦，然后就跟 Dorf 说，比如我约定你有一日我跟你做个电话访问，直接做埋录音，跟着呢我就在 Earthfile 那里放，也都是在 Coast to Coast 那里放，即是说这个是七月之前的事，那是好啊，约定了一日， 就约定咗有一日嘅夜晚九点半咧，就做呢个访问， 嗯、 电话访问。咁约定咗嗰日你打电话嚟啦，咁样。 嗯， 好啦，去到嗰日，佢打电话俾阿 Dolph。 嗯， 电话响， 系 跟住卜一声弹咗去 留言信箱， 留诶遗言信箱， 遗言信箱，遗言 信箱。咁佢、就啊冇理由啊甩底，明明约咗佢、啊，跟住佢再打咧，都系永远都系咁样嘅情况。 嗯。 但是阿 Linda 中间是收到电话的，即是收到其他电话的。 是。 咁佢话冇理由啊，佢就留晒口信就话，嚟你收到呢个 message， 打俾我，我而家等紧你啊咁。 嗯。 冇打过嚟。 嗯。 第二日佢继续打电话俾阿 Dolph， 电话唔通。 嗯。 冇打过嚟。 嗯。 第三日都揾唔到阿 Dolph， 都系留言信箱。咁、佢就觉得好奇怪，佢开始谂紧，咦？如果呢个真系政府嘅 cover up， 会唔会阿 Dolph 已经俾人？ 咩咗咧？ 咩咗咧？ 嗯，挟持啫， 系啦、哦， 嗯， 好啦，跟住第三日，阿 Dolph 打电话俾佢， 系喺度，系 打翻通电话咯，联络翻咯。阿 Dolph 话：，喂，你又话嗰日打电话俾我做访问嘅， 系 我等你电话，我等极你都冇打嚟。跟住阿 Leader 话：唔系、哦，我揾咗你三日，我不停打电话留言俾你，你收唔收到？佢话阿 Dolph 话：我收唔到你嘅留言、哦。佢话系咪你个留言箱有问题啊？佢话冇理由。阿 Dolph 话：我呢三日都收到其他人嘅留言嘅、哦，或者呢三日我都收到其他电话嘅、哦。咁、但系我又有留言俾你、哦、，Linda， 你有冇收到我嘅电话咧？阿 Linda 话：我冇收过你电话、哦，但系呢几日我都有收到其他人嘅留言或者其他人嘅电话、哦，即系话呢三日里面，阿 Dolph 同 Linda 中间嗰个电话网络系俾人锯断咗。 嗯， 冇办法联络到对方， 净系佢哋两个啫， 净系佢两个啫。但系佢哋呢三日里边咧，系不断都收到其他电话，即系电话系正常运作嘅。 系， 嗯， 而佢哋讲得好清楚，佢哋大家都用紧 iPhone 噶吓。 啱、okay ，我啱啱想问呢个问题就系、是， 大家都用紧 iPhone 噶，即系话两个电话已经被人 mon 住咗。 iPhone 系有 系有 阴谋 嘅，有嘅系有嘅。我阵间再爆少少俾大家听吓、嗯，因为我识得香港有一个人系做军工嘅。咁啊有嘢讲啊，阵间先讲吓。 嗱， 总之件事就系咁样。咁总之就中间断咗个联络，大家都以为对方出咗事，但系去到最尾，大家都好彩冇事，就录咗呢个录音，所以就喺七月个 Coast to Coast 嗰度播出嚟，令到 Linda 更加深信呢件事系有一个 cover up。好啦，咁跟住 Linda 亦都再想证实啦，佢亦都问阿 Dolph 啊，你话你系情报科嘅人啦，你可唔可以俾一啲你情报科嘅资料我睇？包括佢问阿 Dolph 攞过一啲相片。问阿 Dolph 攞过一啲情报科发俾佢嘅一啲 agreement 嘅信、 嗯， 或者好多嘅资料、嗯，全部资料系有相，有晒正式嘅文件系冚唪俾晒阿 Linda。Linda 亦都深信阿 Dolph 系真系一个情报科嘅人员，亦都有晒嗰啲资料，有晒上面嘅啲相可以摆上 forum 俾大家睇。咁即系话阿 Dolph 呢个人系真嘅， 嗯， 件事唔系假嘅。好啦，咁佢阿 Linda 要理解成件事咧，于是乎佢就揾咗另外一个嘅。是不是地质学家的科学家、 嗯、 就问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他呢就看了就说，喂，其实是不是可以在中国那里引爆一个、嗯、虽然、那個、他引爆的威力是很大的，他说是一个 megaton 的 bomb、 嗯、 就是一个炸弹、 嗯、 而那个 megaton 就是等同700个投掷下去港岛的原子弹的威力、 嗯、 是不是可以在阿拉斯加那里可以侦察得到，其实系咪嘅？ 系，一定系。其实唔使咁大添啊。其实一个二级嘅地震咧、嗯，其实你地球另外一边都收到。因为你讲喺九十年代嗰科技，其实已经好先进。 嗯， 系得嘅。因为头先我第一节已经解释咗俾大家听啦。 嗯， 你去到咁大规模嘅爆炸咧，那个震波系可以穿透咗成个地球。 嗯， 咁你喺地球嘅唔同角落，其实都会收到似次嘅震动。 嗯， 相关嘅数据有时间差，但系嗰啲电脑会做调校啊。 嗯， 咁就会知道咗。即係幫手睇地球內部嗰啲嘢啫。嗱、嗯，呢個已經係證實嘅，肯定係得嘅呢樣嘢。 嗯， 因為不斷由70年代開始已經做緊、嗯，只係個技術同埋嗰個準確度越嚟越高嘅啫、 嗯。 即係呢啲就唔係咩陰謀啦，呢啲係絕對做到啦。 OK， 好啦，嗱咁啊，呢單嘅料好似完咗啦。咁但係阿 Linda 因為嗰集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就好多人 send email 俾佢。咁其中有一個 email 咧就好吸引到佢每日收幾千個 email。咁但係佢有一個 email 就好吸引到佢，就係、是、跟進呢一單。地下金字塔嘅呢单咁嘅事件，咁啊收到另一个人，呢、這个人咧佢个名嗱，佢呢个人咧就唔系好肯公开个姓名嘅、嗯，总之佢大约佢话佢叫佢就叫做 John Smith 啦， 嗯、 即系叫阿 John 啦吓。 咁即系 John Smith 呢个名都好好好可爱嘅一个名嚟噶啦，咁即系陈大文咁样，类似咁样啦，喺外国嘅角度去睇。咁 John Smith 咧就出咗一个 email 俾佢，佢就话我阿爸咧曾经就系喺呢个外国一间电信公司一个 AT&T 嗰度做过嘅，亦都系一个即系几 senior 嘅技术人员嚟嘅。咁佢话咧，即系当佢冇再做 AT&T 嘅时候，因为佢嘅工作成日都要周围去嘅，咁佢咧就去冇做 AT&T 嘅时候咧，就有一日咧就系俾军部，即系美国军部咧，就邀请佢去帮佢做 part time。或者 freelance 啦，咁样因为系佢嘅技术关系嘅，即系佢有好多呢啲技术知识嘅关系，咁啊邀请咗佢去做，但系咧就讲到明，嗱你嘅工作咧系要保守秘密嘅，即系唔可以周围扬嘅，甚至你去边度做嘢你都唔可以话俾人哋听，总之咧你就只可以系去做嘢嘅时候，我哋就会有预先通告你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安排你去飞去边度飞嗰度，总之你去边度都好，嗱你去边一度都好，你都要同屋企人讲你系去外国做嘢。而去亲做嘢咧，都系讲紧系成个星期嘅，然之后咧系有两日放假嘅啫，即系工作一个星期，跟住放假两日再去咁样，即系系一弹弹嘅 job 去做咁样，咁可能要做一个月两个月咁样，类似咁样嘅工作。咁但系咧，佢哋因为成家人都喺阿拉斯加嗰度住，其实佢阿爸咧就翻嚟咧就讲翻一个古仔俾呢个 John Smith 听，有趣嘅咧就系阿 John Smith 话咧佢阿爸咧。每一次收到电费单呢都会妈妈声的。他说唉，如果我做那些事是公开得给世界人的人知道呢，大家呢是不用交电费的。但是就是因为不公开得给人知道，现在我们要交这么贵的电费，所以他每次收电费单都会妈妈声在那里骂的。好了，他说究竟他做什么呢？原来他爸中间讲了很多故事给他听，其中有个故事就是讲他做事的情况。总之呢要坐在阿拉斯加做事，其实他没有去到外国的，但只不过他一定要跟屋企人讲他外国， 在外国 或在其他国家做事，但是因为军部的事所以要 top secret。他说呢其实他去做事每次都要坐六至八个钟头车是驶入去一个山区那里的。而去个山区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人讲过给你听去哪里。总之就去山区。但是这么巧他每次去呢他的心口都会驮着个。不是十字架，是驮住一个指南针，而他亦都根据个指南针的方位，亦都根据他洗了几耐车，他大约讲到呢个位置呢就是这个 McKinsey 这个山区和在 Norm 这个地方的中间，就是他们要停低的地方。咁佢形容去到停低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很渺无人烟，但 是有一些军部设施的一个基地咁样嘅嘢啦，亦都唔系一个好先进嘅，总之好好隔绝嘅一个地方。咁而呢个地方咧，佢话佢见到嗰啲建筑物咧，系喺个即系喺个平原类似咁样嘅地方，就有啲建筑物凸起咗。而有趣嘅咧，嗰啲建筑物全部咧都系遮晒啲窗嘅，即系啲窗系唔透光嘅，即系你唔可以望到入去嘅。好啦，咁佢最有趣就係咩呢？入咗去嗰个基地入面做嘢，因为点解呢？佢係因为佢要去到一个地方，係一个地下喺地底嘅一个工作室。咁佢话呢佢要搭电梯落去，个电梯落去几深呢？个电梯係落到地下七百尺，地下七百尺啊，即係几深啊？ 除返三二百几米，即係哇成一百层楼。 差不多成 IFC 咁样噶咯， 系 即系喺 IFC 倒转插落地下咁嘅深度。OK， 嗱，总之个佢个工作地方就喺地下七百尺，佢要搭电梯落去地底，然之后咧就去咗一个地方，一个房，嗰个房咧佢话系一啲电流分配嘅一个设施嚟嘅， 系， 而个电流分配咧系会经过好多嘅电流嘅分配咧，去到包括系五角大厦，嗱阿拉斯加去到五角大厦。阿拉斯加去到五角大厦的电流分配的地方，而去到这些电流分配的地方呢，他那个房就是负责这些东西，他看着这些资料的。而他说呢在地下下低呢，是地底七百尺呢，他工作的地方呢是有一个用石砌出来的金字塔。他只是讲来讲去都是在个金字塔的其中一个角那个位置那里工作的。是 就 是间房会牵连去其他的房间，但是房间围住的地方都是一个金字塔的角粒头，即是地金字塔四角的嘛，地下贴着地下那层 是四个角的嘛，即是一个正方形的锥体的嘛。 四方 锥体。即是他只是见到一个金字塔的角的。是。他见不到个顶的。 是。 因为他在地下，在地下。而他相信因为他要落到七百尺。即是说他估计个金字塔根据那些计算的角度呢，他觉得这个金字塔很有可能是有差不多地下去到地面差不多去到七百尺咁高。而是埋咗喺呢个地底下低嘅。即係 which is 唔係露天嘅，係睇唔到嘅。咁嗱，佢只係講到咁多咧，佢就係話呢個咁嘅設施咧，係一啲電流，一個好先進嘅電流產生器。 係， 但係佢話唔知邊個起嘅， 係， 唔知邊個做出嚟嘅。 嗯， 總之就係有一個咁嘅電流產生器，而呢個電流產生器供電咧係好犀利嘅，即係個電流係好犀利嘅。佢話如果呢個設施係一早公開咗出嚟俾世人知嘅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唔使交電費嘅。所以佢因為佢每次收到電費單，佢都咁興咧。 但係佢講唔講到嗰、那個產生電嘅原理先？ 講唔到，因為喺佢嘅工作範圍，佢只係去負責 mon 住個電流分配啫。而佢嘅理解就係其中有一啲電流咧係分配到去五角大廈嘅。即是话支援到成个， 即阿拉斯加去到华盛顿， 系啊， 好紧要啊！ 阿拉斯加你知喺边嘅，大佬就喺 左上角， 左上角咁啊，最一头一尾啦， 系咯，一头一尾咯， 系去到咁远嘅。咁嗱，呢个咧就系阿 John Smith 讲翻出嚟俾阿 Linda 听。嗱，当然 John Smith 系咪一个真实嘅人咧，都唔知嘅，即系呢个唔系真名嚟嘅。但系呢个人咧，亦都同阿 Linda 系做咗呢个录音。就讲咗一个短短嘅咁嘅 case， 系话我阿爸曾经讲过呢个 case 俾我听嘅。我因为听完你嗰集 Coast to Coast 之后，我觉得同呢件事有关，所以佢就讲出嚟。咁佢就问佢啦：，喂，咁你阿爸有冇提出过，有冇讲过，究竟知唔知呢个咁嘅金字塔系边个起嘅咧？佢话：，我唔知道，阿爸冇提过，但系佢话总之感觉上唔系人起嘅。咁佢话：咁你阿爸有冇言行间提出过系咪外星人起嘅咧？咁 系 佢话：哦，咁我阿爸冇咁讲。佢总之就话唔系人起嘅啦，就唔知边个起嘅啦，亦都唔知点解起到，亦都唔知点样运作原理嘅。总之就系有咁嘅嘢喺度啦。 但系佢有冇比较仔细讲佢阿爸咁去做咩先？ 个阿爸净系去摸住电流分配嘅工作， 净系做嗰部分啫， 净系嗰部分嘅啫，冇噶， 唔俾个 full picture 你睇。 好啦，又好似去第二个死胡同，点知十月收到另一个 email。 十月而家系啱啱嘅啫， 冇几耐之前嘅咋， 冇几耐之前嘅啫。 十月收到另一个 email， 另一个 email 讲咩咧？第三 part 翻嚟讲。第三 part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阿 Chris 同埋阿 Ken 喺度， 系 阿 Ken 好似听得好迷惑咁样嘅， 我有啲乱啊， 系咩？ 心情烦躁， 系咩？我见你坐又坐唔定咁样咧， 冇办法啦，一讲起电费单呢啲嘢， 就触动咗你嘅神经， 系啦， 大部分嘅人都会掹掹声， 我都系咁话， 系咪？好啦，咁啊讲翻就系第三 part 啦，去到呢个位咧，咁啊 Linda 收到第三个 email 就系喺十月。头啦，应该系，就佢头佢收到第三个 email 啦。其实中间佢收到好多个 email 嘅，但系有啲即系问翻佢啊，有啲亦都提供唔到资料，包括其中有一个叫 Pat Price 啊，系咪 ？Pat Price 嘅人咧，咁佢边个咧？呢个大家有听过都知嘅，一个叫姚佢 感 事啊，即系 remote viewing 嘅人咧，即系嗰啲即系坐喺度眯埋就可以睇到嗰啲咧。咁佢讲到好多啲， 即系坐喺度去火星嗰啲啊， 系啊系啊， 系咁。我哋中国古代都有呢个咩湖光术啊。 我几经历 用一盆 回光返照， 用一盆水就睇到好远嘅嘢嗰啲咧， 即系都几 New Age 嗰啲咧。我觉得几 New Age 啦吓。咁佢包括有一个咁嘅人，佢都讲咗一啲同 UFO 有关嘅嘢啦，喺嗰个地方嗰度啊。咁 系， 即系我觉得抽水嘅，我觉得系抽水嘅，因为 个铺牌子抽水，人哋讲晒之后， 你先至真系讲 话，我神早已经讲咗嗰度有嘢噶啦。 系啦，即系嗰啲啦。咁所以就唔喺度分享啦，即系唔讲啦。总之， 即系个面包。 佢去咗嗰度， 佢 remote 去嗰度睇到啲嘢， 有啲嘢， 包括有啲即系附近有啲咩 UFO 出现啊，咁又同啲核试啊，咩新墨西哥州嗰啲嘢有关，总之乱晒龙啦，总之就咁啊，呢度唔分享啦。总之就有好多其他 email 收到，但系另外第三个 email 有。又扯住阿 Linda 去唔放嘅咧，就系另外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我唔记得咗佢嘅名字，因为啲资料未到手。但系嗱，成件事就系咩呢？原来第三个人咧就有一个人就通联络阿 Linda， 亦都系俾晒资料佢嘅，亦都系军部嘅人嚟嘅。嗱，佢就讲佢爸爸咧就系二次大战嘅时候咧，其实系海军嘅人嚟，包括佢系有份运送一啲鱼雷。或者是一些很出名的，譬如二次大战的时候，譬如是这个广岛原子弹的时候，他爸爸是有份运送这些这么重要的军部的物资的人来的，是海军来的。 嗯。 那他呢，其实他爸爸退休之后呢，就已经是没有再在军部工作了，就是退休了。但是因为他的背景问题呢，其实他在阿拉斯加都是阿拉斯加住啊。在阿拉斯加呢，亦都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好多收到很多的 part-time 外判的工作呢，都是同一些军部啊，或者同一些情报有关的工作来。咁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他才接到这些工作，就不是说随随便便我是做运输的我都会收到这些工作的。咁佢有一次咧，佢爸爸咧就喺个酒吧度咧，即系识咗啲人咧，啲朋友啦，咁喺度倾偈吹水嘅时候咧，咁就有两个人咧就同佢讲啦，即系呢两个人亦都系军部外判嘅一啲负责做运输嘅工作。咁佢哋两个系揸直升机，咁佢就同佢爸爸讲过，喂，有冇兴趣冇嘢做嘅，不如一齐 坐直升机， 坐直升机游下直升机河啊咁样。其实 Linda 都奇怪佢，喂。点解无端端会揾佢做呢啲嘢？佢冇可能，因为佢本身都系军部啦，亦都识呢啲人啦，所以就变咗佢哋冇咩戒心，就叫埋佢一齐啦，游下直升机河啦咁样。咁佢爸爸一口应承咗，咁就上咗架直升机。嗱，运送咩咧？佢形容咧就系运送三箱嘢啦，好重嘅嘢，系用一啲钢去装住嘅一个钢嘅容器啦，即系三个箱咁样嘅。咁就好重嘅嘢就要搬上个直升机嗰度，咁就系然之后就去一个山区，就系落货嘅。咁而你所做嘅嘢就系运送嘅啫，乜嘢你都唔可以问，乜嘢你都唔可以知，甚至你唔可以落机。嗱，佢嘅形容就系话，总之你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好奇怪嘅呢个地方。嗱，去嘅时候咧，你系阵间有啲遇到咩情况咧，你都唔好惊，唔使惊嘅，乜嘢都 under control 嘅咁。咁佢跟住直升机就上机啦，咁一路喺直升机度同。前面两个机师即系喺酒吧识嗰两个人就喺度倾偈吹水咁讲，佢话咧我哋而家去紧一个地方咧系一个极高机密嘅一个地方嚟。 嗯， 嗱呢个机密程度去到边度咧？去到当年曼克顿计划咁机密嘅一个设施。 嗯， 乜嘢系曼克顿计划？ 我谂紧啊， 吓你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真系唔记得。 曼克顿计划就系当年研究。这个原子弹 即 爱因斯坦有份参与研究原子弹的 红墙屋 是啦、那个红色的、那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其实是研究曼克顿计划 的当年的、那个等级的、那他就说有去到这么重要的所以呢你只要去到总之记得千万不要落机还有你去到千万不要跟人讲话总之我们的机停下落货加油就要走了 嗯， 乜嘢都冇噶咯，乜嘢都唔做得噶啦。咁佢呢架直升机去运送，只不过是一架即系唔可以话系军部嘅直升机嚟。 系 呢架系一架普通民用 起眼嗰啲直升机， 系民用嘅直升机， 系 民用嘅直升机。 我啱啱想问系咪嗰啲黑色嗰啲？ 唔系，民用嘅直升机，但系佢要运货。Okay. 但系因为呢两个机师系同军部做嘢嘅，所以咧佢哋有需要去到呢一个咁嘅设施嗰度做，去运送呢三嚿唔知乜嘢啦。 嗯。 咁佢咧就坐喺直升机喺度吹水啦。咁佢一路飞去边个方向咧？佢话个方向大约就系喺呢个 McKenzie 呢个山嘅旁边附近，大约系西北方向。 嗯。 咁佢冇形容到系咪嗰个地方，但系接近嗰个地方附近。嗱、去嘅情况系点咧？当佢嘅飞机一路飞嘅时候，佢就同佢讲啦：嗱，阵间咧你咧就唔使紧张，遇到咩情况都好，都唔使紧张。佢话说时迟那时快，成部机咧。直升机啊，行硬咧系响咗个警号嘅，而个雷达咧系成个雷达咧，本来有个雷达喺度 扫下扫下 扫下扫下嘅咧，个雷达成个雷达突然间成个画面系绿色嘅，系乜嘢都冇嘢睇嘅， 跟住成架直升机系响警号嘅。即系有啲问题出咗嘅， 有嘢干扰， 有嘢干扰。跟住佢啊，嗱，我同你讲过啦，你唔使惊噶，嗱，唔使惊嘅。跟住咧，佢就拍翻个制造，即系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嗯，咁就继续揸个直升机就飞咗去一个，佢形容就系一个近似平原嘅地方。 系， 嗯， 咁然之后咧，佢直升机咧就降落。 嗯， 咁佢咧就要人手操控去降落。佢话佢形容当时见到嘅情况系咩咧？嘅直升机降落嘅时候咧，见到有啲建筑物啦， 嗯， 亦都形容过嗰啲建筑物，有啲建筑物系平房型嘅，有啲建筑物咧系圆拱型嘅， 系， 而个建筑物咧唔系好大嘅啫，好细嘅啫，即系唔系一个大型嘅军事设施， 嗯， 但系佢深信呢个建筑物咧应该系落地底嘅，因为冇理由一个咁嘅军事设施，亦都有咁多人喺度，但系嗰啲建筑物系咁少嘅， 嗯， 咁佢就深信地下应该系有嘢嘅， 系 ，OK， 咁佢话降落嘅时候咧喺。佢降落个位置附近系有一支30口径啦吓， 系 嘅一支嘅机关炮咧，系一路指住个直升机降落嘅。咁佢问呢支机关炮系咪一路指住个直升机？佢话系， 嗯， 一路指住个直升机。佢话现场嘅工作人员有冇枪？佢话全部都孭住枪嘅， 嗯， 即系话全部嘅工作人员都系荷枪实弹嘅。好啦，佢话呢啲系咪军人？佢话唔系军人。因为我阿爸系做过当过兵，佢话佢知道呢啲军人嘅制服系咩，佢话呢啲咁嘅工作人员嘅制服全部系黑色嘅， 嗯， 冇牌，唔知咩部门，但系系军装嘅人， 系， 但系唔系军部嘅人，总之系一啲神秘嘅组织嘅人啦吓， 嗯 嗯， 佢都唔知咩事，咁佢嘅直升机就降落，跟住咧就要派啲人。嚟咧就系将嗰几箱嘢咧就摁捞嗰几箱嘢，佢话嗰几箱嘢重到系要几个人一起去抬其中一箱，而摁捞落嚟嘅时候咧系重到咧系将嗰个不锈钢嘅箱咧系砸烂嘅， 系 即系其中有一箱系落嘅时候重得滞，线手咧系会跌撞烂个箱嘅，佢话系重到咁嘅，好啦。佢话嗰支30口径嘅机关炮咧，佢话只系需要两秒钟啊，已经可以摧毁呢个直升机嘅。 嗯哼， 而且所有嘅人都系拿住枪嘅，全部人都系瞄准住呢个直升机嘅。总之你哋唔可以落机。 嗯， 你一落机佢就会开枪射你，唔会同你讲任何一句嘢。总之你落完货，跟住就加油。 嗯 嗯， 加完油之后咧就要走噶啦。 嗯， 但系佢有趣嘅就系加油咧系唔可以熄 engine 嘅。 哦， 嗱，我问过。我先前我咪上一 part 我咪讲过我识有个朋友系嗰啲叫做工业军事复合体嘅公司，咩，叫军事工业复合体？即系军工啦， 系 军工即系做一啲军部工业嘅工作嘅朋友，我识得呢个朋友，但系我唔公开得佢嘅。咁呢个朋友咧，佢讲咗话，如果你嘅直升机系军事直升机咧，系可以唔使熄直升机而加油嘅。 嗯。 即是可以加油的过程是不需要熄个 engine 的。但是这架不是，这架是民用直升机。 是 即是说呢他不理你，总之你熄 engine 他就射你。你不可以熄 engine。总之根据这个即是比口供 Linda 这个人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步骤来的。入油是一定要熄直升机。即是你揸车去油站入油你要熄车这样。但他说他们不会给你熄直升机。总之你入完个油你就要走了。 嗯、 好啦，咁他走的时候呢入完油之后加了油之后呢咁个直升机就要起飞，就要飞返去原本起飞的位置啦。 嗯， 咁飞嘅时候咧，咁呢个佢个爸爸咧就问翻前面个机师哥：，喂，呢个咩地方嚟噶？点解咁神秘嘅？ 嗯， 究竟系乜嘢地方嚟噶？咁佢话嗱，呢啲系内部嘅消息流出嚟嘅，我只可以讲俾你听，但系系要 off record 嘅，即系唔可以系公开出嚟。总之你公开出去，我就唔承认我同你讲过呢啲嘢。 嗯， 呢度佢哋话地下有一个金字塔。 嗯、 有1000年历史，嗱，唔系玛雅嗰啲平顶嘅金字塔，系好似埃及嗰啲金字塔。 嗯、 而呢个金字塔系大过呢个叫 Cheops 嘅金字塔， 系 佢话起码有两倍咁大。嗱，冇人知道系几大，总之佢起码大过佢两倍。 嗯， 因为佢话佢哋根据个金字塔个底部嗰条线咧、 嗯， 其中一条线去睇咧，已经系两倍嗰个金字塔咁长嘅，咁、 嗯、 即系计埋其实系四倍啦， 嗯， 系嘛系嘛，系应该咁计， 即系面积系四倍咯， 面积系四倍，但系佢个底部已经系长过佢两倍咁长，咁佢话呢个金字塔系1000年前起，冇人知道边个起， 你而家讲紧系大过埃及嗰个四倍嘛， 四倍 最大嗰个啊，讲紧系。 Keops 唔系咪 唔系最大 唔系最大嗰个，最大嗰个胡夫， 胡夫最大胡夫。 嗯 ，Keops 系第二大啊嘛，系嘛？ 应该第二 第二 大 嗰个金字塔。嗱，佢话入边嘅雕工系非常之精细，而且唔系天然形成，一定唔系天然形成，系用石做出嚟嘅。 嗯， 但系用石砌出嚟定系成个系用石做咧，就冇人讲过。 嗯， 但系咧，佢哋话咧，我哋一般内行嘅人称呢个咧。就不是叫做 Underground Pyramid， 是叫做 Black Pyramid，即是黑色的金字塔。去到现在是没有人见过这个金字塔的，除了中间John Smith 的爸爸见过那个金字塔的角的，但是现在第三个个案这个人比口供是没有见过金字塔，因为金字塔在地底的。但是他说呢，这个金字塔呢是一个发电的设施。而呢个发电设施已经系一千年前已经有噶啦。 咁呢个资料由边度嚟先？ 呢个资料系由内部嘅人流出嚟，俾呢两个机师，而呢两个机师再留俾呢个第三个证人个爸爸听嘅。 嗯， 即系话呢个资料咧已经系搞几重啦流出嚟，但系无独有偶就系亦都讲紧地下系有个金字塔，而呢个金字塔发嘅电量系点样呢？系去到足够维持成个加拿大嘅耗电量。即是说这个金字塔发出来的电已经是整个加拿大其实是可以不需要交电费的。即是已经是够整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用，加拿大很大的，你知道都是不是，是够整个加拿大用的。它怎样 measure 出来没人知道，哪个见过没人知道，但总之在地下里面。那么 Linda 问他，那你爸爸有没有提过有没有一些电线啊，或者一些电的杆啊，或者一些电的设施的东西是将电输送出来呢，在地面见到呢？他说没有。总之佢喺地底就可以发电，而发电亦都可以偏帮到去到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而如果你有一个方法将啲电引导出嚟嘅话咧，其实系有啲类似呢个 Nikola Tesla 当年研究紧嘅嘢嘅， 系， 即系话讲紧呢嚿金字塔系一个永恒能源， 系 free energy 嘅嘢，系可以供电成个加拿大够用噶啦。咁、 嗯、 但系而家好明显就唔系去咗加拿大啦，而家好明显去咗五个大厦啦，或者美国其他地方啦。咁即系话咧，其实政府系隐瞒紧呢嚿嘢，究竟呢嚿嘢系外星人做啊，定系古代文明嘅人做咧？冇人知道。 嗯， 嗱，但系头先嗰度讲起一千年嗰个问题咧， 起码一千年， 相关有啲文件或者呢啲嘅 email 咧，咁咪讲过有啲人去度过嗰个位啦，唔系去亲身，唔系现场度，纯粹喺地图度。嗱、地图度咧，咁啊度到，因为见到个孔啊，见到几条边噶嘛，咁嗱。炒少先，埃及金字塔，我哋而家知道佢系同嗰个星座位置系有关系嘅。 嗯 嗯， 系咪？系对住噶嘛？ 猎户座个腰带啊嘛。 系啦，嗱，但系唔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 唔系呢个呢、這个位置。变形金刚讲嘅啫，嗰套戏 系 嘛？ 系猎户座，但系唔系而家我哋今时今日对到嘅。 嗯， 对唔到嘅。 对，而今时今日对唔到嘅。 系 原因系咩咧？原因地球嗰个自转轴系。喐紧，我哋叫 碎 差 运动， 即系啦 ，precession 嗰个碎差运动咧喐紧嘅。 嗯， 咁如果要对翻系讲四千几年前，唔系二万几年前先对到。 嗯， 啊，所以金字塔冇留得四千几年， 系 呢个系废话嚟。 嗯， 嗱，咁你对翻啱啱咁样对到啦，对到正一正吓。 唔系而家其实系咪科学证实到已经系两万几年前嘅产物嚟？ 唔肯认啊嘛，但系二万几年嘅时候。个地球嗰个三个金字塔嘅位置就对到嘛？ 系啊， 系咪？ 系啊，系啊。 加上佢埃及金字塔嗰度有几条嗰啲 vents， 即系嗰啲vents， 即系嗰啲咩烟通，即系好细嗰啲烟通。佢里边去所谓嗰个咩咩皇帝寝室嗰度有几条 vents 出咗望住个天噶嘛？ 系 嗰几条嘢系啱啱望，如果二万几年前 通道啊嘛， 系啦，就啱啱系望到对住嗰三颗星噶嘛。 嗯， 二万几年前啊，而家唔得。因为歪咗，系啦，咁所以应该系二万几年前已经存在嘅，冇理由系四千几年前，四千几年前都望唔到啊。 系 啊， 咁但系佢即系基上呢样嘢去估计嘅啫， 唔系基上呢样嘢去估计，因为你嗰啲 vent 系立体噶嘛，嗰啲咁嘅通道啊， 系， 咁、你要对到咁。对到咁啱色，你系 唔要对啱嘅时候就已经系二万年前嘅事嚟嘅。 我想问一样嘢先，究竟嗱呢个真系你地质嗰边啦，我当问一问啦，可能有啲听众都知嘅。究竟是因为这个原理，因为这个理论，所以他去证实他两万几年前，因为你石头你没得盐碳十四的嘛， 石头盐 盐不到的嘛，你只是拿到上高那些 青苔 或者那些东西去盐的啫。那但那些东西去盐就盐了四千几年前的嘛。 不是、哦。 包括佢揾到嗰嚿木嘅尺。 唔系，而家就算系证实佢两万几年前都好，佢唔会认噶。 系 佢认亲嘅话，啲教科书啊嗰啲全部要改晒，点算啊？ 点解今次四千年前即系最大嘅 supporting， 其实系当年一个研究埃及历史嘅教授系。用佢嗰啲皇帝嗰啲年代啊，嚟 match 翻，因為佢話嗱，佢話咋嚇，冇 supporting 噶，佢話係邊一個皇帝用嘅、 嗯， 所以就係個皇帝嘅年代出現啊嘛， 嗯嗯， 係咁樣嚟噶嘛嗰、那個年份，咁、嗯、因為佢咁樣宣布咗之後，大家都用翻啲年份當係真啊嘛， 係、嗯， 但係跟事實考究之後，好多質疑啊，但係嗰啲係證實唔到，亦都唔可以被推翻，係、嗯，即係你又唔證實得，你又推翻唔到，咁咪唔用住，咁用翻當年第一個宣布嗰個啫， 係啦， 即係你第一個人出嚟噏咁，當個當係噶啦，噏完就當係。 但係如果你根據星座個位置去睇咧，對準嗰幾條煙通咧，就要 二萬幾年， 兩萬幾年前啦， 係啦。咁、嗯、如果你要對得準嘅時候，你應該二萬幾年之前。再之前嘅時間出現係咪先？ 要起啊嘛， 要起咗你先會先得噶嘛。係咯，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啊、嗯。因為呢一個已經喺古文明界或者甚至考古界、嗯、已經係知道嘅，即係對於阿爾金斯塔呢個 measurement、 嗯。 好啦，咁去翻呢一個阿爾斯加呢個地下金字塔咧，咁、嗯、其實嗰幾個邊嗱，如果我哋覺得金字塔一定係同星座有關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呢個金字塔可能都會對住一啲嘢啊。 係 係咪？ 係 嗱、嗯，發覺而家對唔到任何嘢嘅。如果 你講緊而家阿拉斯加呢、這個 係啦，咁亦都有呢個地質學家去度過嗰條線， 嗯， 就對唔到任何嘢， 係 係啦，咁亦都唔係對住東南西北，對準嘅。 如果係對兩萬年前咧， 佢唔係對兩萬年前，就冇咁遠嘅。 係 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如果而家畫嗰條其中一條線咧，佢係對住330150，咩叫330150咧？如果北係360嘅時候咧， 嗯， 330咧就大約係西北偏北。 系， 系咪？ 系 嗱，北我哋叫360度啊嘛， 系 90系东啊嘛， 系 180系南啊嘛， 系 270系西啊嘛， 系 咁样数嘅啫。三三 即系个总之嗰个十字啦， 嗰个十字系啦， 系咗先啦， 0360度。咁样如果你其中一条边咧， 得系咗先嘅，你听唔明？ 佢其中一条边系对住330150，即系对角线啊， 嗯， 就系去住呢个西北偏北。嗱，佢又唔系对住东南西北对准嘅， 系 咁，但系点解对住西北偏北咧？ 个问题就是阿拉斯加呢个地方，阿拉斯加呢个地方咧，其实佢有一个叫做 magnetic declination 磁偏角， 系、 香港嘅磁偏角咧系2.25度嘅啫， 嗯， 差好少嘅啫，同个正北， 嗯， 而阿拉斯加度咧喺今年嚟讲咧，应该系差咗12至13度啊， 系 年年变嘅吓， 年年变嘅， 系啦， 系、 以前咧就偏得更加犀利， 系。 我相信呢個地質學家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教授嚟啦，佢都知古文明啊嗰類似嘅嘢。 嗯， 因為佢話如果我哋 back 地翻，即係褪翻個時間之前咧，去到1900年嗰陣時候， 1900年係 係 一九係咪啊？ sorry 900 公元 900年 九百年係 係 公元九百年， 公元九百年嚟而家 1100年度 啦， 嗯 係啦。嗰、那個年代度咧，咁呢個嘅金字塔嘅其中一條邊咧，就會對住360， 就會踩住嗰啲， 係啦，就會係磁正北啦。 係，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地質學家， 係啦，另外一個地質學家 嘅理論嚟嘅， 嘅推測嚟嘅， 係， 因為佢自己又都同即係對於個埃及金字塔佢有研究， 嗯 嗯， 咁但係佢又。知道呢件事， 嗯， 咁亦都有个 contribution 就，因佢讲到明啊，我唔知呢 number 有咩意义， 系， 但系如果你话金字塔一定系对准一啲 number 嘅时候咧，佢喺地质学嘅角度去睇，如果佢要对准磁北线咧，佢应该要大约1000年前到啦， 系， 佢就会对得准磁北嘅， 嗯， 咁星座方面咧，佢就唔知道，因为佢要等翻有冇相关嘅 资料， 天文嘅研究人员咧。去睇翻個水星運動對翻嗰個位嘅天空係乜嘢？咁呢樣唔係佢專長，佢係冇講到。但係佢話磁北線大概1000年度。 OK， 嗱，咁即係話深敲都有少少吻合啦，係咪？即係有少少吻合到。 所以頭先你話1000年嗰陣就又記得呢件事。 係啦，即係話有少少吻合。如果佢真係要當年起的話咧， 係 如果佢即係冇理由你同香港啊嘛，你同香港嗰啲即係嗰啲人起等樓。吓、啊，你唔系起间村屋啊嘛，求其有个位置就等落去噶嘛。 系， 当年如果一啲古代文明起嘅时候，一定系有啲地质学上高，或者系一啲根据地球有啲嗰啲叫呢 方位啊嗰啲嘢， 方位嗰啲起噶嘛。即系如果你要根据咁嘅话咧，又要真系要对号入座计个数字俾佢嘅话咧，就 系 九百年。 即系千一年左右起啦， 千零年啦，一千年多啲到啦， 系啦， 咁佢就做到正。 吻合翻佢哋当时即系几十年前差唔多七十几年前嘅时候讲嘅时候，嗰个数字唔系即系几十年前讲个数字，佢讲咧就系大约系一千、过咗一千年咁远噶啦，即系呢个金字塔。咁即系话咧，如果系起嘅话，就根据当年就系九百年已经系存在咗啦。但系公元九百年有冇一个技术起源系喺个地下地底嗰度起咧？ 嗯， 有冇咁嘅可能呢？ 如果九百年嘅人类咁，梗系冇可能， 冇可能， 冇可能啦。 咁而佢又 而家叫你起咗一百层嘅都难啦，地面 系啊， 你唔好讲地底啊， 系啊，系 地面都难啦。 仲有咁嘅科技先起到啊嘛，系啊。嗱，咁当时其实阿 Linny 都即系嗰啲听众亦都好啊，即系帮佢上去 Google 嗰度咧，系揾一啲嘅图，究竟当时。即系揾翻个坐标喺呢个 McKinsey 呢个山同埋喺呢个 Norm 呢个地方中间，究竟喺 Google Map 上高揾到啲咩咧 ？Google Map 上高佢哋揾到好多图，有啲 咩啊？ 有啲图片啊， 图片。 Google Map 上高嘅图片揾到咧， 系 系喺嗰个地方附近咧，系揾到一啲正方形嘅控， 系 个控啊， 嗯， 系嗱系 cap 晒图出嚟，甚至有啲图咧。是找到比如是用红外线去看呢卫星红外线看到呢是有一个零四有一个正方形那个坐标吻合的。有一个正方形的位置是有用红外线拍到有个孔出来。 是 嗯、 而 even 用 Google Map 都看到一个孔画晒图出来我摆埋上 Forum 那里。但是、啊、Chris 收到这个消息其实他也都上去 Google Map 抄呢 是 没有的。 我真的看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 嗱我自己真的觉得好像真的看灵异照片一样。唔係，因為幾樣嘢。第一 ，Google Map 喺嗰個位置咧，佢有嘅圖咧就係 low res 嘅，係就唔會去到香港咁樣，成條街都見到個人頭都見到冇， 係啊。 咁唔好講 street view 啦，咁嗰度咧係 亦都冇街啊，嗰度 係冇街，得啲河流啊。佢好蒙啊，好低解像度嘅嘢。咁咧咁唯有就係騰上騰落 ，zoom 前 zoom 後，推嚟推去咁睇啦。係，咁我大概用個三十分鐘時間咧，佢即係話嗰個控，嗱，可能我真係 overlook 咗。 嗯 嗯。 我就真的不是好觉 嗱个问题就是这样如果那个是一个基地、 嗯、 即是有建筑物啦 是 不是有建筑物为什么当年在纸张印刷上的地图那个位置遮了呢 是啊 为什么用 Google Map 是看不到呢 你明白我意思吗、 Google Map 的图是 Google 的记住的大家记住是、啊、是人为人摆上去 人为摆上去、啊、即是说那个图有可能 唔未必系事实噶，亦都唔需要一定系事实噶，所以大家唔好咁 信晒， 系啊，唔需要信晒 Google Map。我真系好 open 咁讲都系，因为始终个成个 database 系一个机构去操控嘅， 系， 咁、 嗯 那个机构亦都由政府操控嘅，有可能。 嗱、啊，呢个陈飞讲嘅系啊，嗱、 嗯， 咁嗰、那个嗰啲图摆咩图上去系有人 filter 过嘅， 嗯， 系咪先？咁嗰啲图系咪真系反映到当个地质或者个地理事实咧？ 是 不需要的 同埋因为 Coast to Coast AM 这个节目出了街之后、会不会即刻政府已经有人安排要将这个地图改 是的 所以为什么当日他们可以在做调查的时候拿到这些相片而今日 Chris 是找不到那些图呢 是的真的没有 是不同明显不同了的 是嗱，第一好 low 冇嘢啦，总之冇嘢啦。 所谓有结构的地方，我 嗱，我正话俾你睇嗰啲图，你见唔见到先？ 我嗱，你呢边有咩咧？我系好清楚见到， 系。 但系我今日去一嚟都去褪嚟褪去，我真系褪唔到呢一幅出嚟。 系啦， 系、真系冇嘅。 即系话而家你再想揾咧，系揾唔到嗰张图啦。 或者人，或者我真系我大意啊，系有咁可能啊嘛。 系， 我哋睇 loop 咗一次啫，用三分钟时间， 可能咁眼瞓啲。 系咯，今日咁眼瞓。嗱，可能大家听众咧会揾到嘅。 系 咁，如果揾到咧，就帮手用你嘅 cap 张图 ，cap 张图做现时嘅 Google 就摆埋上嚟 Forum 嗰度。咁亦都再呼吁多一次，如果听众真系咁好彩，俾你系揾到当年1992年啊，十一月尾至十二月头呢段时间啦。 Channel 13 系录咗喺美国或者录咗呢个电视嘅节目，系有呢一段咁样嘅纪录片咧，就俾大家听众 share 嗱。如果你揾到咧，我话俾你听，即系全世界都多谢你。包括如果你找到咧，我会帮大家将呢条片 share 过去俾 Linton Moulton Howe， 咁样咧，真系不得了！香港 MJ 13真系 哇， 即刻可以上埋去呢个 Coast to Coast AM 咁滞，好嘛？咁啊，时间系咪差唔多啦？ 系啊，呢节完啦， 完啦，呢一集都完啦。其实， 其实我想问一样嘢， 系啊， 又难 get 嚟噶系咪？ 唔系， 你个样似难 get 咯。 唔系，我冇觉得系咪亚特兰提斯？ 我就唔觉得系亚特兰提斯，但我觉得 因为传说中佢系亦会有旧嘢发电啊嘛。 系啊。水晶啊嘛， 系咯， 水晶发电啊嘛，呢个传说啫嘛。但系呢个金字塔究竟系咪真系外星人起嘅咧？我反而冇咁谂。 唔，起码唔系人类先咯，我觉得。 系嘛？你人都而家都做唔到啦，做到使乜交电费啫？ 唔系民用科技一定做唔到。嗱，我只系咁讲，民用科技而嘅，因为我始终都系小工程界啦。如果要 engineer 咁大嚿嘢咧，喺一般嘅民间应用科技上面咧，就冇乜可能。就算有可能咧。嗰、那個財力同物力咧，一定要係government fund，即係政府俾錢先會有可能做到咯。 係啦，啊，正話爭啲唔記得講，我咪先前講話，即係有個朋友係軍工啊嘛。iPhone 嘅問題咧，咁、即係當然佢講過啦。iPhone 即係唔係你哋想象中咁簡單，包括其實唔止 iPhone 嘅，所有智能手機都係。嚇、即係你哋講過咩電話，你哋做過啲咩，其實俾人望住呢個大家都知嘅，即係關唔關咧？我朋友講出嚟都唔緊要。但是呢我有一天跟我朋友在喝啤酒在朗豪坊喝啤酒的時候呢我在即吹水講開哇最近有些料即順便問一下他看他收不收到風他就只是講了一句話這句話他嚇死我他說哦阿拉斯加的地底金字塔知道了很久了我說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說你們現在不知道啦很多人都知道即地下金字塔在很多軍工界裡面其實都知道的只不过政府讲不讲呢是另一回事。那我说为什么不讲呢是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不讲的。那他就这样就撒了我了。但是呢即是说究竟这个金字塔其实可能真的一定是存在。而只不过政府是隐瞒不讲出来。那不讲出来可能就跟永恒能源或者跟外星人科技有关。大家吓、 但是为什么咁啱得咁巧在今年讲出来 呢是的。是不是同呢、 這個？系咪今年会爆厂啊？ 哇！我真系唔知啊！ 咁夸张啲喎！ 我真系 咁。如果你咁讲，即系成个故事嘅开头，阿 Dolph 写嗰个 email 系一个预先嘅设定啦。 冇错。 但系久唔久加拿大就会有次大停电噶嘛？ 就呢个时候亦都系事实喎。 系咯。 北美真系唔耐唔耐一次大停电噶。 久唔久有一次好大件事噶嘛？ 呢、這个 open ending 留翻俾听众自己谂。嗱，當然其實咧，阿 Linda 都會繼續去 follow up 呢個 case， 我都會繼續啊，因為俾咗錢啫嘛，大佬 ，cost go 係嘛，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去聽住呢個 case， 有啲咩新嘅進展就即刻會公布俾大家聽。不過 anyway， 大家都唔好忘記12月21日我哋嘅 reboot party 啊，好，係咁，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